你和我哥睡了吗？ 问这个干嘛？ 我看上你了。没睡我就要了，睡了我就宰了你。 谢池看着他欠揍的表情，突然一团火冒上来，没控制住，扯下肩上的绳，猛地就朝他的脸重重地甩了过去。好家伙，何峰被他抽的脸侧过去，鼻血流了下来。他随手开掉血，回过脸俯视着他，不紧不慢地从身后取出枪对着他。谢池也没怂，扔掉了绳，从容地盯着他。你打死我吧，反正在这个土匪窝待着生不如死，与其被你们玩弄，还不如死了干净。何峰歪了下头，收回枪。 你要是个男的，脑袋已经开花了。 谢池转身又朝林子一瘸一拐地走去。 上哪儿去？ 喂狼去。放开。何方朝他屁股拍了一下。 再打把你手剁。 谢池手握成拳，更用力地去捶他。何方轻轻松松地将他扔到围墙另一边。谢池摔在沙包上，觉得自己的腰都快要断了。何峰一跃而过，蹲在地上看着他。 舒服吗？你这速度给你十只手都打不到我。装这么久终于露出真面目了。你知道你像什么？一只自作聪明的小鹿。 少废话。 你这脾气啊我喜欢。 谢池揉了揉手腕，见那半张脸都是干了的鼻血，突然有些想笑。 你和我哥睡了吗？问你话呢。 关你什么事？ 别废话，睡没睡？ 问这个干嘛？ 我看上你了。 何峰注视着他，眸中映着不远处的篝火闪闪发亮，也不知说的是玩笑话还是认真的。 没睡我就要了你，睡了我就宰了你。你要是开不了口，我就直接问我哥去。 没有。没。 怕了？ 嗯，我不想死，不死怎么都可以。 就这点追求啊？ 命没了什么都没了。 那你干嘛不跟宋娇走啊？拼命抱我大腿。 他让人恶心，看着就不像好人。真跟他去了，估计我也活不久。你救过我，虽然有时候凶了点，但本性不坏。年轻，地位还高，有你做靠山是最好的选择。 小嘴挺甜呢。 何峰握着他的脚，忽然猛地一扭。 逗你玩儿，还当真了？ 谢池疼得皱眉，被他这一扭竟然没那么痛了。 放心吧，不杀你，你还不配死在我枪下。 何峰站了起来俯视他。 要是睡了，你就是嫂子，我可不能欺负嫂子呀。既然没有，那我们就有的玩了。脚还疼吗？ 有点。何峰握着他的肩膀，把人提了起来，扛麻袋似的扔到了肩膀上。何峰的肩很宽，走得也稳，这么趴着并不难受。谢池攥着他的衣服。我自己能走，你要带我去哪？ 还能去哪儿啊？去我房里。 我不去，放我下来，我不去。 刚刚还说得很动听，这就反悔了？ 谢池不动了。何峰嗤笑一声。 去我房，想得美。 这方向是往河站那里去的。谢池的心落了下来。何峰走到河站院门口，把他放下。 自己走进去吧， 收拾收拾，明天一早我让青阳子来接你，咱们慢慢算账。 谢池有种不好的预感，看着他脸上的血试图挽回。你鼻子还疼吗？对不起啊，我下手重了，你要是生气就抽回来，我绝对一声不吭。 别装了，回去好好睡觉，以后你可没有那么多觉可睡了。 你到底要干嘛？ 哎呀， 谢池看着他消失在夜色里的背影，慢悠悠地回房间去，浑身酸疼，躺到床上呆滞地看着房梁，有些犯愁。何峰这个疯子真难对付。第二天早，谢池正与何战吃馒头，何峰的手下青阳子来了，没等谢池吃完早餐就将人带了去。看宅院便可摸得清主人的地位，何战那里只有一个小院子两间房，何峰这儿不仅院子大房间多，还有自配的小厨房，光是打扫卫生的几个下人他就已经数不过来了。何峰不在院里，直到傍晚谢池才见到他。青阳子将他领到屋外，何峰正坐在树下的石凳上擦枪，见他过来。 来了。 嗯。 待一天了，熟悉了吧？ 嗯。 脚还疼吗？ 谢池没答。青阳子戳了一下他的后背，小声说， 问你话呢。 何峰吹了下枪，注意力全在手里的宝贝上。 还挺拗啊，我看你能硬气几天。